陛下，任城王、捐城王二位王爷已奉旨从封地赶来邺城，现在铜雀台下候旨， 吩咐所办之物。 陛下所要之物都预备下了。 事关重大，不可稍有疏漏。宣朝章朝旨登台觐见遵旨。 曹彰曹植登台觐见呐、啊！ 领旨。 当台 而更。 为兄要先行一步， 了三弟琴。 道，一难同胞，你。 不知调离，斗鸡走啊吧，人心的人 心， 你撕开司马门，闯下大祸，便是不从，才落得过十余年烈士之争，百般的下场。 Ha ha ha! 当初我是你的兄长，如今我是君临天下威震四海的帝王。 你还在为他辩护薛琴？好，朕就念你甘愿替死殉情的一片苦心，就请你再当一回女考官，品一品他的符文比朕如何。只见你当年在铜雀台一问四年级自教自负，今日还在这个铜雀台上，朕命你七步之内赋诗一首，若多一步休怪朕治你抗命不尊的罪一命。 御家之罪何患无存？ 陛下不可如此。 臣师休怪朕的无情。 此话难道你要将亲兄弟斩尽杀绝不成？ 不能！ 你二三次无聊，只差一步啊！ 霸着朝之王位，贬谪为侯，远去封地，无有传召，不得上而金臣。子建，这与老金待朕，是你送与朕府邸，念在手足之情，送还与你， 是必下无私。 宝， 稀世之宝， 那怎么是你？当时我急坐仙灯冲进远府，便见到了你，你随着蓬头垢面，却不是你那娇姿艳丽，那是我才明白福相为何定要攻下邺城，并颁布军令，不许军兵人等杀恁袁绍府的。 妾身感谢夫君活命之恩。 哼，我何止让你活命，我让你当了皇后，母仪天下。难道你还不知足吗？ 妾身感激不尽。 我大爷的不薄与子剑相比，有何不尽？ 里面有一位女神，她名字叫什么来着？ 她是傅 C 氏的女儿，名叫傅飞。哦， 对对对，傅飞，傅飞，这个傅字还是你教我写的呢。怎么写来着？ 宝盖头啊，下面一个星字， 哎，再加一撇儿。对对对对，宝盖底下是良心的心字，再加一撇儿。这个挺好的心，加了一撇儿，像是插了把小刀子，这心里够多么难过呀！哎，这个字仿佛在哪儿还见过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跟甄夫人的名字是一样的。啊，哎，快叫玉簪去了。 哎，是是是是。 哪壶不开提哪壶。 父母身丧，我父母亲。 Thank you. 刘峰之会婿。 听众朋友，京剧《洛神赋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两段交响乐队伴奏的梅派名剧。先请听《贵妃醉酒》，李胜素演唱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